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要有请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丽华登场了。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又来了， 非常郑重。 对，每期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对吧？啊， 嗯， 那这个我们刚提到的是今天要去的一个韩剧的拍摄地，其实 是的， 韩剧拍摄地真的太多了， 对， 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了解的比我们都多，是吧？但是呢，可能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 嗯， 那首先问一问丽华，平时喜欢看韩剧吗？ 嗯，说实话吗？ 嗯。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看，不是说不喜欢看韩剧哈，这个电视剧我是不怎么看的，但是很有名的呢，我会看个几集，了解一下大概的这个剧情。 嗯，对， 然后就不怎么看了。 对，其实通过这个一年多的这个节目，大家可能了解到丽华是怎样的一位女子。但是这个韩剧呢，估计也是， 对， 即使不看，但是特别有名的。大家也都会知道， 没错。虽然我不怎么喜欢看剧啊，但是我周边的所有的朋友，包括男男女女，就是所有的朋友都是喜欢看韩剧的，看的是乐不思蜀 啊！真的吗？ 对，那其实韩剧不仅在中国有人气嘛，在其他国家也是非常有人气的。 对，美国还老翻拍呢，听说。 对啊，是美国也开始翻拍了吗？ 而且成功了，《Good Doctor》好像是。 哦，哎，这挺有意思。 对，很了不起的韩剧哈。 嗯， 其实这个韩剧呢，让大家这个选一选哪部的话，我。估计如果我们有一个留言平台的话，那可能就爆了。 对，没错， 我们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吧。 嗯， 但是如果想要挑个排行榜出来的话呢，我估计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韩剧，以及它的这个拍摄地呢，可能会排在前面的。 肯定会排在前面的，对。 因为这今天我们要这个介绍呢，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 是什么呢？ 《太阳的后裔》。 哇， 柳大卫、姜暮烟，对吧？ 没错， 这个丽华。我想即使没看你应该知道吧。 对，我看过几集，对，看过大概的一个感觉、 哦、 看过一点，然后是宋慧乔和宋仲基主演的嘛。 对对对。 那当时真的是人气爆棚，其实现在这个人气也在，那当时的人气就更不用提了。 对对对。 而且最经典的是两人之后也变成了现实的恋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嘛。 宋宋 couple。 对，宋宋 couple， 那特别是在剧中的这个穿军装的柳时镇大卫、 嗯、 真的是太帅了哈。 对对对。 那估计看过这个电视剧的女性朋友们肯定是都被他迷住，迷到现在，即使结婚了也是迷到现在。 对， 对， 这个剧真的是捧红了，不光是宋宋 couple， 还有这个、女二号男二号， 对 对吧，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嗯、当然要提一提我们的乔妹乔女神。 嗯， 嗯， 对吧， 没错， 现在已经嫁给了男神宋仲基、 啊、真是。 在太阳的后裔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美丽的场景，包括海外的一些取景地，大家可能都觉得、嗯、哇真的是心旷神怡。 对， 那今天我们要大家介绍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场所呢，就是剧中的一个算是一个虚构的地点吧、 嗯、 啊，也是柳大卫被派兵的驻地，叫做乌鲁克这个地方。 是， 当然了，他剧中是这个名字是虚构的，但是现实当中肯定是存在的呀，不可能都用这个特效去构成的，对吧？ 没错、 这里也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了啊。 对啊，那在剧中是以军事设施为这个一个背景嘛， 嗯嗯， 那但其实是这个和平安全的一个设施，在韩国。那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坡州的这个 Camp Greaves 的一个地方。 是的啊、那这个 Camp Greaves 呢，它原来是美军驻地的。 对，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朝鲜半岛呢，尤其在韩国这边。可能会有几个美军的驻地， 嗯， 那现在呢已经是归还给韩国来管理了。 对、 啊、 对， 当然刚刚提到了剧中会有很多的这个军事设施、 嗯、 这个好像不是特意为拍戏而设立的。 对，不是为了特意拍戏而弄的，是它本身就存在的。 是的。 那首先这个 Camp Greaves 是在这个签署朝鲜战争，就是这个休战协定之后呢， 嗯嗯， 美军驻扎了50多年的一个地方。 对， 那是在1997年美军撤退之后，在2007年重新返还给了这个韩国政府。 嗯， 那这个军官的宿舍还有生活馆、体育馆等等各种军队设施仍然保存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嗯， 那所以有充分的这个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价值。 是的。 所以为了灵活利用好这一设施呢，这里现在是专门为一般游客开放的这个和平安全体验设施、 嗯、哦，所以听说这里还距离这个非军事区也挺近，因为坡州嘛、 嗯、 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嗯， 那当年这个美军使用的一栋宿舍啊， 嗯， 据说是被改造为青年旅社了。 没错、 哦、 那整个一栋这个美军军官宿舍重新进行了这个装潢，现在变成了这个青年旅社嘛。 嗯嗯， 所以这个旅社也非常大的，也不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小旅社、 嗯、 最多能够容纳 240人。那学生和一般成人呢，为了体验各种有关这个国家统一安全相关活动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留宿。对，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嗯， 尤其是最近这个这样的一个和平的气氛。 哦，是， 我估计这里最近是比较难订到房间的吧。 对，这最近可能非常火。 对对对，当然了，如果您很幸运啊，是不是一下抢到了房间入住这里的话，那一系列的精彩就会跟着来了。 是， 因为这里好像有很多的体验项目。 有很多体验项目。那青年旅社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设施吧。那这个设施是一楼有办公室和小礼堂。那两到三层呢都是宿舍。四楼是为了室内举行一些室内活动的这个大礼堂和食堂。那这里平时也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和团体来参观或者是住宿。为了方便访问于此的各个年龄层的参与者呢，这里还有各种活动和项目。这里有包括一个叫国家安全相关的 OX 游戏，也就是问答游戏吧。对啊，那还有这个和平绸带，挂和平绸带的一些运动会啊，还有制作巧克力等活动。 OX 啊，就是对错， 对错游戏，对。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学生团体他们可能会来体验， 对，特别喜欢， 对吧？而且如果您来到韩国住过这个青年旅社的话，你会发现，哎，房东经常会举行一些小 party 啊， 对。 这样的，那可能在首尔啊，或者在其他地方，在京畿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旅游这个圣地呢，他可能会以这种比如说烤肉派对呀， 对， 吃喝玩乐为主， 没错。 我估计在这儿的话，举行的一些主题的话，可能就跟比如说军事的游戏啊，战争的类的游戏， 对， 可能会有一些相关吧。 没错，了解历史什么的， 对，大家可以来这里。最近吃鸡游戏这么的火，相信这个国内的小伙伴来到这里游玩的话。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的地方， 对对对对， 可以了解军事的一些知识啊。 没错， 当然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宣传和平，并不是说宣扬战争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对的，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这里是离这个 DMZ 非常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呢也有一个叫做安保观光地区的地方， 没错， 是吧？ 没错， 这附近也有一些转的地方吧。 是是的，那这个坡州，积极到的坡州本身在地理位置上就是相当靠近这个朝鲜的地方。那也有很多这个安全相关的景点也是离这儿非常近的。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到访这个 Camp Graves 之后呢，可以顺道访问附近的一些其他景点。那最具代表性的有这个第三洞穴，名称就是第三洞穴。 哦，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当时是一个 很有名，对，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了，算是。 对对对， 那这是非武装基地地下的这个军事通路。 没错。 对。那我们可以就是戴上安全帽直接走进里面，然后参观里面的。其实里面不是说那种都是没有进行过一些作业的一个活生生的洞穴啊，对， 吓死个人啊。 对啊，那是不行的。那里面有一些展示厅和这个影像厅。 是的， 对，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并思考一下这个休战国家或者是战争的意义了， 考虑一下世界和平这个话题。 没错。那我们还可以在周边又访问一个地方，那就是这个都罗山站。 都罗山站， 对， 哎，这个好像也挺有名的。 对，那这里其实是祈愿分裂国家最终有一天能够统一的这个心哈的一个地方。那被中断的这个铁路在统一之后能够去为了。祈愿它能够继续运营下去，然后弄了一个这样的，算是一个火车站，算是一个站。那这里也是祈愿倡导和平统一的一个代表性的场所了。 就是这个韩朝首脑会谈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啊， 对， 他们对于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关注度也提高了， 提高了很多。 但这次会谈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统一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对， 有人这个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可以接这个铁路。 对，没错。 所以这个都罗山站可能以后就会正式启用了， 对，可能会正式启用，像 高铁什么的， 不是一个景点了， 也会。路过这儿的话， 开通什么的，对。 哎，我们从这儿回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小伙伴应该是非常方便了， 很方便啊。 我们也期待一下吧，怎么样？ 没错，没错，大家也可以顺道去这个瞭望台，都罗山瞭望台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么些的地方，好像哎，有人说我正在等《太阳的后裔》啊，你怎么还不说呢？啊，不要着急，马上就要为您介绍《太阳的后裔》的取景地了。这里其实已经非常有人气了吧？ 对，已经很有人气了。其实我们没给大家介绍，大家可能也知道哈。那这个利用完青年旅社之后呢，方便在附近观光的地方，有一个最经典的景点之一，无疑就是《太阳的后裔》的一个相关体验了。那因为电视剧的这个超高人气呢，所以这里有关电视剧体验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首先呢，这里是《太阳的后裔》当中这个乌鲁克。 太白部队不有这个乌鲁克太白部队登场吗、嗯、那在剧中去救宋慧乔的这个场面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哦、 那当时两个人望着夜空互相确认情感确认感情的这个场面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是的啊、嗯、非常非常的浪漫的一段场景、嗯、相信大家也都记得这个场景吧， 没错，大家来这里就知道 啊这是这个场面， 对对对啊，那如果您看过这部剧的话再来到这里的话那就太更带感了， 没错， 因为这里会有很多的这个拍照留念的地方， 没错、 你就摆一个剧中的这个场景， 嗯， 两个人深情款款的对吧， 对、 拍照留念啊、的确是非常不错的， 没错，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体验项目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吧， 没错，我们在看完这个拍摄场景之后呢还有这个 DMJ 的这个体验馆、 嗯、 在 DMJ 体验馆一楼呢有这个当时我刚才说柳时镇大卫的这个在剧中使用过的一些道具吧算是，然后还有一些当时电视剧的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台词，经典的台词、 哦、 也用这个艺术字写下来、 嗯、 然后展示在那边、 啊、 然后还有专门的拍摄、嗯、拍照区， 您可以提前学一学韩文然后来一段韩语， 对， 안녕하세요， 很有意义，拍成视频，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去现场看一看， 对、嗯、 那这个我们刚提到了可以拍照嘛、 嗯、 如果你穿上这个平时我们旅行的便装登山服啊户外服啊运动服之类的拍照的话总是感觉欠缺点什么， 对， 但是您在这里呢可以去穿上这个剧中的类似的军装吧， 对，这是最经典的一个活动了吧， 对对对， 那剧中的这个柳时镇大卫穿的这个军装非常的帅嘛、嗯、还有这个墨 土黄色的 啊，对对对对对、嗯、还有墨镜， 对对对 对 那个墨镜好像后来播出之后就脱销的状态 哦，没错没错，那大家如果没有买到的话可以来这里去穿一下戴一下这个墨镜去体验一下，然后在剧中不有这个子弹带嘛， 对对对， 就是在腰间的一个子弹带、嗯、然后还有特别有名的这个贝雷帽、 嗯、 大家都可以去、穿一下戴一下然后照一些照片等等 啊。哎，我今天算是戴了一个类似于贝雷帽的帽子， 哎，我感觉我们朴主播特别适合这个贝雷帽或者是这一身吧，这个墨镜也是挺适合的， 你就给听众朋友打造一个很好的想象像吗，大家千万不要来什么各种网站 啊 电台的网站 照片、啊、 确认我长什么样啊， 大家可以找一下哈、 哎、丽华既然这么说我倒是想去、 嗯、你真可以试一下，对， 穿上军装戴上墨镜啊，大家是不是就估计看不出我是谁了， 应该看不出吧， 体型上 哎，我感觉军装和这个西装男生穿起来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像我这样稍微有一点点壮啊，就是括号里其实是胖啊、 嗯 像这样的一些体型穿上军装的话可能 会好一些， 对对对， 显瘦一些， 对，各位男生可以练练肌肉、 嗯、 再来这个穿上军装来拍个照片什么的，嗯，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军事特色的纪念品在这里可以拿到， 嗯， 那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韩剧当中可能会见到去当兵的男生呢他们都会有一条项链， 对，叫这个军牌项链吧， 对对，这个不是那种哎男生还戴项链会不会很娘啊就不是这样的，它看起来会非常 man 的这个项链， 没错，这个军牌项链其实有这个特别的意义的嘛， 对对对， 是为了确认军人的身份嘛， 对， 那但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游客来到这里的话、嗯、就不是说为了确认今后让我们确认身份什么来这里就把自己的名字啊什么的一些还有这个出生日期信息啊想刻什么就刻什么、 嗯、 然后可以带回去做个纪念， 嗯，我觉得它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这是首先， 没错， 其次呢它并不是特别土的， 嗯， 我觉得它挺时尚， 很帅， 对， 它 挺时尚的啊、 嗯、 带上这样的一个纪念品回国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独一无二了， 嗯， 嗯， 然后这里呢还有利用这个高科技比如说这个色线技术啊，去拍照的非常有趣的照片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吧。 嗯，没错。那用这个算是色度键这个技法来做一个这个合成的一个、 嗯、 算是一个合成的技法嘛。 对。 将柳时镇大卫的这个形象和自己的一些形象就结合起来拍一些照片、 哦、 也是蛮有意思的。 说白了就 P 图了。 对。 他当时剧里非常威武的这个场景呢把自己给 P 上去。 对。 啊，然后和乔妹。和女神，或是您是女孩子的话，那当然就是和男神， 嗯， 一起这个出现在同一个场景， 没错， 也是很不错的啊、 嗯。 那我们这里正在为您介绍的是啊，《太阳的后裔》的一个取景地了，叫做 Camp Graves、 嗯、 啊。那当然了，这里也提到是这个美军基地啊，它是有历史感觉的一个地方了， 嗯， 近代的战争历史了， 嗯， 所以这里有一个算是展会吧，展示， 对， 对吧？ 对，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一段历史吧。 没错，因为就是在当时朝鲜战争之后的一些有关历史流逝的一些时间啊、 嗯， 还有一些物品啊，还有等等一些为了统一或者是为了解决这个国家分裂，历史就是韩国或者在朝鲜就是双方做出的一些努力。